What will happen in Beijing? 时间是一， 是一， 是二， 是二， 十四， 十四， 一点。 古典音乐时间，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。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，永恒的魅力，我是王卓，欢迎收听。 揭晓了，就是这一次的 Listen to One， 他们就是飞儿乐团，好多朋友都特别期待了，所以呢，也可以到我们的微博来搜索我们的话题，就是 Listen 二十一，来跟我们一起来回归音乐的本身，听听新作品，来为他们集赞。那在我们的节目里呢，也特别期待飞儿乐团和古典将会有怎么样的碰撞呢？永恒的魅力正在各位好朋友的耳边。那你知道，其实有的时候歌手就是这样，他们一张口就能够惊艳全场，可以穿透时间。那究竟是有谁会拥有这样的好声音呢？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爵士美声。如果说到爵士美声，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就是三大男高音。那今天永恒的魅力最开始听到的就是来自于他们，帕瓦罗蒂、卡雷拉斯还有多明戈。帕瓦罗蒂刚才演唱的圣母颂，现在是卡雷拉斯演唱的时光流逝，还有多明戈西伯涅。A kiss is still a kiss, a sigh is just a sigh. The fundamental things apply as time goes.

爵士美声，这些声音都可以称为人生器乐。这些艺术家，这些乐团，他们这些难忘的歌唱盛宴，就是今天要一起来分享的。那下面要听到这个声音也是很多人非常迷恋的，凯瑟琳·詹金斯，她来演唱的是耳边的这首《祖国的誓言》。 I vow to thee, my country.

爵士美声，我是王卓。那下半时段呢，我们一起来聆听的不是单个的这些歌唱家他们的演唱，而是一些歌唱的组合和一些歌唱的合唱的乐队。先来听到的就是美声少年。像这样的声音可能在你的耳边出现，会觉得这就是天籁。 E più mi manchi, ti vedo coi miei occhi stanchi, e notte fonda.Penso a te, malgrado tutto sei la cosa più importante, e mi ritorni in mente dolce come sei, mi chiedo se. 很优秀的这种男生或者女生的组合还是挺多的，但是有一些男生组合也是一出现的时候呢特别特别的惊艳，就像耳边的天籁男声。 Watch us where we go, and help us to be wise in times when we don't know. Let this be our prayer when we lose our way.With your grace to a place where we'll be safe. La luce che tu dai, I pray we'll find your light. Il cuore resterà then hold it in our heart. A ricordarciEterna stella sei nella mia preghiera. Quanta fede c'è.So we'll be safe. Sogniamo un mondo senza più violenza, un mondo di giustizia e di speranza. Ognuno di la mano al 是能够有穿越语言的隔阂，直触人类固有的情感和灵魂，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这样，好像觉得不一定一定要听懂他的语言。 Because a vision softly left its seeds when I was sleeping, and the vision. Sound of silence. 声，在听到刚才的声音的时候，不自觉的你就会想到那种唱诗班的孩子。那这样的一个合唱团体，他们就叫做唱诗班男孩。有的时候就是这样，他们的声音呢会塑造的很立体很正的声音，也有一些有着自己独特的地方，比如耳边就听到的是崔妮提三姐妹他们来演唱的。诗歌浪漫的呈现，今天永恒的魅力一起来聆听的就是这些爵士的美声。我是王卓，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。那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，明天我们会继续分享经典。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在听听 FM 来搜索永恒的魅力，在北京乐广播这样的平台上面来搜索，就可以找到我们进行节目的回听。好了，就到这里了，明天这里再见。是永恒的，生活是永恒的，求索是永恒的，魅力也是永恒的。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，永恒的魅力播出时间，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到两点，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，就在永恒的魅力。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古典也流行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盛夏七月，北广购物盛夏狂欢日最后三天，7月29号至7月31号，三天时间， 新老客户来电， 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商品95折，同时再送您20元购物积分，下次订购立减20元。订购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还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订购哟。